三人就这么鬼祟地躲在山壁背后，时不时地抬半个头出去张望一眼。霸气雄图的那个玩家依然是小心翼翼、全神贯注地跟在炎之浪人傲盘的身后。很显然，他不想离得太远，但又很怕进了炎之浪人傲盘的仇恨范围。而这炎之浪人傲盘无愧浪人之名，只要刷新出来， 就不会像其他BOSS一样小范围里打转，而是大幅度的在整个一线峡谷里漫步。这家伙不知道盯了BOSS多久了，居然一直没遇到人，真走运啊！他遇到了，遇到的话早有人来抢了。老大，我们也是人啊！ 包子如亲说。叶修无语了，这话你怎么去解释呢？ 索性闭嘴吧。我们就在这里一直躲着吗？唐柔问。这里可以，我看过地图，对方从入口过来这边的话，不可能出现在我们这个位置，差不多应该和 BOSS 迎面撞上。不过如果 BOSS 走过去太远的话，好像就没有什么可供我们利用的地形了，那就有点难办了。哎，这家伙能不能快点啊？叶修说着。 杀BOSS的不到， 准备BOSS的人都着急了。唐柔和包子入侵在这个时候变得相当沉默。这两个人虽然在技术上都已经相当有一套了，但在这方面确实还都是个渣。包子入侵只是蹲在地上，发挥他猥琐的特长，时不时滚出去看上一眼。真的越走越远了，包子入侵说。 BOSS 有没有突然转头的可能？唐柔问。这个我也没有深刻的研究过。叶修说着。其实他这会儿正看炎之浪人傲盘的攻略呢，快速的翻了翻后，发现攻略上也没有提到这一点。显然，并没有人觉得这是什么值得研究的课题。我们反转呢？能不能在那边的路口有更好的地方？ 那边是不通的。叶修无比遗憾地告诉唐柔：“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地形？需要足够近，近到我们可以一露面就能打到 BOSS 的地方。为什么？这是游戏中的规则。我们后出手的话是肯定不可能抢到 BOSS 的归属的，所以我们必须在出手的时候既打到 BOSS， 又把他们全部杀光。” 这时候 BOSS 的归属才会默认到同样和 BOSS 有仇恨关系的我们队伍之下，否则他们的队伍哪怕有一人活着，并且没有脱离战斗状态的话，我们就算杀掉了 BOSS，BOSS 的归属也不会是我们的，明白？意思就是我们需要能够快速接近战局，相比起打 BOSS， 能成功把他们全部解决掉才更重要。没错，所以你看现在。 BOSS 越来越往那边走，这中间也完全没有什么可供隐藏的地方。战斗在那边打起来的话，无论时机有多完美，我们这边一露头，他们也会立刻发现。而我们还有大段的距离需要赶过去，这点时间里，他们有太多的处理手段了，我就不一一和你解释了。总之，这样的状态下，我们很难抢到 BOSS。那怎么办啊？唐柔也焦虑了。 韩嫣柔抢上前一探头，真是越走越远了。干脆现在上吧，抢过来引到一个没人的地方杀。唐柔提议，不会有这样的地方的，大不了他们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把 BOSS 的事儿让全世界都知道。你觉得这炼金区到时还会有一片没人的地方？哎，这个办法貌似不错啊，实在不行可以试试。 什么办法？先看看霸气雄图的人什么时候会来。哎，慢死了！来了，来了！包子入侵突然叫道：“头缩回来，包子！”叶修立刻叫道。他知道对方应该是迎面而来，虽然这里距离已经颇远，半个脑袋可能不算显眼，但如果对方人多眼杂，真被看到呢？ 包子入侵，脑袋缩的也是极快， 立刻就闪了回来。来几个人？ 五个。 才五个？叶修意外，野兔 boss 啊，居然才来了五个人杀，这胆识倒是出乎了他的意料，他本来以为至少也得十个人的。 是五个呀，我没看错。 啊，好了，知道了。 你的办法呢？ 唐柔问。此时 boss 明显已经不在那种所谓能够最快接近战局的位置了。注意世界。叶修这话刚说完，世界频道立刻就出现了一条消息。君莫笑说，一线峡谷2441-3212发现隐藏 boss， 快来人呢。 靠！ 虽然区区一名玩家所发的世界消息经常会瞬间被淹没掉，但是君莫笑这个名字毕竟太闪亮了，此时此刻有不少人都在心中诅咒着这个名字，突然出现在世界的一瞬立刻吸引了无数的眼睛，而君莫笑发出的这条消息却是让无数人立刻叫出了声。只不过从夜渡寒潭口中说出的靠和其他工会当家高手口中的靠却有很些不同的意味。 隐藏 boss？ 一线峡谷入口处已经哗然一片，已经有人迫不及待就想进峡谷去这个地方。 怎么搞的？ 夜渡寒潭则是立刻一个消息送给了丁 boss 的家伙。 boss 不在那里啊。 丁 boss 的家伙连忙回道。夜渡寒潭一怔， 等等。 这边陈夜辉却也是突然大叫了一声，但是此时一片人声鼎沸，他这一声除了深遭一圈基本没人重视，但有这一圈人的重视已经足够，因为这里正是七大工会能拿主意的家伙。 这么巧就让他遇到了隐藏 boss， 还是说调虎离山？ 陈夜辉沉声说道。霸气雄图和家王朝可是绝对的死敌，夜渡寒潭非常讨厌陈夜辉，这都是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理由。我是霸图的，你是家世的，这就足够。但此时此刻，夜渡寒潭发现陈夜辉同志真是无比可爱啊，他的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到位了。目前的夜渡寒潭第一关心野兔 boss， 第二才是巨魔笑，他可不希望因为这个假情报导致大家都去找 boss， 而破坏了他们神鬼不知偷杀 boss 的机会。只是陈夜辉的想法或许可以说服眼下的这些人，但是更多的人呢？那些在副本门口组不到队的，那些已经刷完副本30来级的，对野兔 boss 充满野望的人可到处都是啊。君莫笑这一下子究竟还是会吸引到不少人的吧？这家伙诚心发布假消息想趁乱脱身呢、啊、夜渡寒潭此时无比反感君莫笑，你有这一招早不用晚不用，现在我们真的找到 boss 你才用，作孽呀你。 你那边怎么样啊？ 夜渡寒潭消息盯 boss 的家伙。 会长已经到了， boss 也开了，但君莫笑这条消息太贱了，我们得带着 boss 往深处躲一躲。 哎，夜渡寒潭只能叹息，这玩家想杀 boss 是谁也拦不住的，好在守峡谷入口的各工会玩家倒都是听了陈夜辉那一声劝停下了。夜渡寒潭感谢这家伙在这时候能这么理智。 从时间上来看，君莫笑他们如果是连刷副本的话，现在第三次也快结束了，所以副本外的人千万不能撤离，眼睛一定要瞪大了。 陈夜辉这边一面给大家说着，暗中却是狂发消息。 坐标2441-3212，有没有也给我去看看。 陈夜辉是不缺人手的，他在第十区的投入大，这样的老手很多，挪出了和大家相近的人手一起打压君莫笑， 却还另有相当的精英高手副本的副本，练级的练级。陈业辉隐藏实力，所以相当一部分部下是真的连家王朝工会都没入，但这些工会外的家伙却无疑才是家王朝忠诚度最高的老手。此时一边给其他六家工会的人大谈这是君莫笑的阴谋，一边背地却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地派着自家在一线峡谷里的人去2441、3212的坐标侦查。不过在他看来，也就是峡谷入口处的这百人被他稳住了，至于其他六家工会是不是也像他阳奉阴违，他也无法知晓。更何况消息是世界上发不出去了，他能安抚得了眼前这些人，可没能耐把世界人民都安抚了。此时一线峡谷里只要是活着的，肯定都是奔着这个坐标去了。陈业辉估摸着一会儿其他工会如兰溪阁之类的人马也得跑来报道一下不可。一线峡谷里，唐柔当然也是看到了世界消息，正问叶修， 这就是你的办法？ 吓吓他们。 吓谁？ 谁打 boss 就吓谁啊。 哦， 这个坐标不是真实的 boss 位置，但是沿他们在的这条峡谷一直走下去的话也就差不多了。现在峡谷里的玩家肯定都往那边推，他们当然得带着 boss 找个地方躲一躲了。 是吗？ 唐柔一边答着，一边就听到若有若无的战斗声音是越来越近，似乎就是山壁那边杀 boss 的家伙们传来的。 好像过来了。我们在这里不会被发现吧？在哪躲一躲？ 唐柔的韩烟柔左右转圈圈看地形。 不用，他们肯定是直走，咱们这边的话是有可能撞到从副本过来的玩家的，他们是躲人呢，boss 来的这条道才合适。 果不其然，战斗的声音越来越清晰，三人都是不敢再多说话，很快就看到 boss 颜之浪人傲盘的身影呼一下飞出路口。霸气雄图共有六名玩家飞快地围追上来，击退吹飞各种攻击位移的手段努力施展着，将颜之浪人傲盘往那峡谷深处推着，果然是连看都没看这边的岔路一下。不过此时三人却也不敢冒头，唯恐被察觉，都是死贴着山壁站着。 看，去那边的话不就方便了？ 叶修笑着。唐柔一看那边地形，峡谷正中一道隆起，越走越高，把那道峡谷像高速路一样分成了两道，在两边彻底无法往来之前，有很长的一段两道峡谷都是可以用翻墙状态沟通的。此时霸气雄图的人将 boss 推向了右边那道峡谷，那么他们三人倒是可以万无一失地躲在左边这道。 那边一直往上的话都会有不错的掩护呢。 叶修目的总算是达成了，用的只是一条小小的世界消息，但是深知玩家心理的他完全料到了在这样的消息之后霸气雄图杀 boss 小组会做出的举动。 等他们再走远点我们就过去。 哦， 唐柔和包子入侵齐应声。杀 boss 的当然就是蒋游五人连同那个发现 boss 的玩家。君莫笑发出消息后，蒋游一边骂娘一边立刻指挥众人带着 boss 转移，玩家肯定会大量涌向那个坐标是毋庸置疑的，但那个坐标肯定没有 boss， 但来都来了，玩家们肯定会在四下里寻摸上一圈。蒋牛也是因为太了解玩家心态了，所以这才着急忙活着把颜之浪人傲盘像赶羊一样赶走。此时离那个坐标地点越远就越安全，况且马上一线峡谷里玩家的流动量会大增，指不定就会被人撞到，所以还得找个没人的地儿。 此时的蒋尤内是一边看着地图，一边在引导几人杀过去，结果正好是掉到了叶修的设计中。蒋尤几人也不愧是神之领域下来的大高手，在叶修面前被揍得满地找牙，这打起地图 BOSS 却还是很见水准。在选对了路线后，效率很高的把 BOSS 一路推了过去，转眼就在那靠右的峡谷上渐推渐远了。 我们走。 叶修招呼了一声，唐柔和包子入侵跟在君莫笑身后，也从他们窝了好久的山壁背后钻了出来，却是一起钻到了靠左的峡谷。那道分割左右的峡壁起初不高，也不陡峭，三人并排爬了上去，各露半个脑袋一看，发现霸气雄图效率好高，此时已经跑得连头顶的 ID 都看不清楚了。于是三个角色趴着墙头横向移动，叶修提醒那两位不要一直冒头，下面的人是在战斗，视角各种变换，指不定什么时间就突然一抬头，这个是无法预料的。在土坡上行走到底还是比驱赶 BOSS 的要快，很快三人赶上了那帮人的速度。汤柔有些迫不及待地让韩烟柔冒头看了一眼，到这时候才算是看到了新来五人的 ID。 是刚才那队人呢？ 韩烟柔一露头后就立刻缩了回来。 哦，那队人啊水平挺高的。 哎，老大 啊， 我从这里跳下去的话会不会摔死啊？ 包子入侵此时却是望着自己脚底下，研究着山坡的高度。这土坡渐走渐高，早不是三人刚刚攀上时那高度了。 死不至于，半死不活吧。 多高会摔死啊？ 会摔死的时候我告诉你。 这样的斜坡多大的坡度角色可以这样稳稳站着？ 唐柔此时也问了个问题，相比包子入侵却多少有点技术含量。 哦，注意到这个了，不过这个没有统一的标准，要看地形特点。一线峡谷这里的话大概70度角以上就不行了。 这些数据你们都是特别研究过的？ 当然，坡度对角色移动速度的影响，我帮你整理的攻略里有这么一篇帖子，有关这方面的东西，那篇攻略里写得很详尽。 是吗？我还没看到呢。 慢慢来。 三人就这么聊着，时不时偷眼看看下边。这隆起的一道土墙却是渐高渐宽，到最后三人都是跃上直接站到了上边，左右跑几步都是没有问题。 沿着这一直走过去，那不是可以出了一线峡谷？ 走一截就没了，这就是峡谷中的小山头而已。 在小山头上爬了一会儿坡后，叶修叫住了二人。 好了，我们得下去了，再走坡度不够了。包子你看，现在这个高度如果直接跳到地上就足够摔死了。 哦。 包子入侵探头欣赏高度，但随即发现山坡左道的峡谷里也有了人，而且还不少，不过都在埋头狂奔，却是没有注意头顶。 嗯，副本过来的玩家。 BOSS 不会被他们发现吧？ 他们还得去到坐标呢。哎，多少来着我都忘了。 叶修说。